其实我觉得做电台主持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当我们精挑细选的歌曲被大家所喜欢，然后呢留言讲述自己的故事给我们听，虽然呢我们距离可能会很远，但是呢那一刻通过音乐通过文字我们心是相通的。那所以一想到这儿呢，我会觉得我的工作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哈，它其实变得更加的有意义了，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哈。有人说为什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会如此的感慨，因为呢下面这样一首歌，因为它的名字就跟电台有关，来自莫文蔚《电台情歌》。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 这首歌呢是来自电台的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哈。我相信这样一首歌呢很多人在 KTV 都会去唱，没错，一首歌呢有的时候呢在不同的场合下听它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比如说呢当一首情歌在电台当中响起的时候呢，很多时候能够唱到你的心里边去啊，尤其是在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更加的有感触。那可以想象一下那部电影，就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中，邓超饰演的电台主持人深夜节目的那种场景啊。那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总以为写的是电台里的故事啊，后来呢才发现这样的一首歌呢不仅仅是电台的故事，是电台和你的故事。那所以很多歌曲呢都会是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能够懂他们呐。 是有些紧张，心情换上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你说你喜欢随你心，而我多了一个心，就像 LOVE 去掉一半面落里，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出面危机，我的爱不过期。你说爱喜欢随便意，我就爱上了经历，预知了所有运气，换一次概率来比，伪装的不在意，哦，定义的甜蜜。 红尘滚滚不要着急，出门带一杯枸杞，人生苦短迟早如意，干杯吧为了友谊。 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点紧张，心情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不太喜欢给某一个人的年龄层次贴上标签，比如说九零后是什么，九五后是什么，我不太喜欢这种简单粗暴的一群人的概括方式，因为人总会是复杂的，又怎么能够用一个词来代替，用一个词能够完全的准确的形容呢？所以你说你会赞成我这样的观点吗？ 多可爱，自尊心强，脾气又坏，患得患失，没安全感，越是喜欢越要抬高姿态。他嘴小心眼，闹情绪，动不动假装不理不睬，我若靠近其他女孩，白眼马上就飞过来。我的女孩真的不可爱，习惯付出讨厌依赖，她的关心明明就无处不在，却永远学不会坦率。真的不可爱，怀疑诺言不说未来，但我害怕他会离开，他用眼神再次对我表白。口是心非，屡教不改，他一倔强我就心软， 他的心事我愿一直去猜，他嘴边心眼爱护短，不许谁批评我的好坏，我若受了一点委屈，他的眼泪先掉下来。我的女孩真的不可爱，习惯付出讨厌依赖，她的关心明明就无处不在，却永远学不会坦率。我的女孩真的不可爱，怀疑诺言不说未来，但我害怕她会离开，她的眼神胜过所有表白。我的女孩有色彩，从不挑剔我的平凡，他只在乎决心会不会改，不在乎我是不失败。我的女孩她是一片海，不遗余力对我慷慨，不论世界怎样摇摆，就会存在，只有他放不开爱，没人能把你取代。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李长超带给我们的《我的女孩不可爱》啊，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来分享给大家。那好啦，那我们来继续听歌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在下雨天打伞的人吧。一是觉得麻烦，二呢是觉得总是会弄丢哈。小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呢，真的是挨了不少的骂哈。那所以现在呢，真的是下雨天很少打伞了，有没有？那么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呢，是跟雨有关系，不是跟伞有关系，是来自动画《我是江小白》的片尾曲《云烟成雨》啊。不过呢，这个雨呢不是真正的雨，而是把过往的记忆比作成了雨。想一下，是不是还有点浪漫呢？所以呢，听听看，来自房东的猫带给我们的《云烟成雨》，听听看吧。 枝叶生枕了失眠梦呓，那封手写信留在行李上的来不及赋予它旅途的意义，若一切 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路灯下昏黄的剪影，越走越漫长的宁静。 笑容，记着那样熟悉的笑容。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自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今天，歌唱北京带着大家去采风，请听记者从现场发回的录音。 听众朋友您好，以下是记者小月发来的现场报道。今天，歌唱北京歌曲征集活动组织部分词曲作家来到海淀区进行采风。词曲作家们一边走进高新科技，一边体验文化创意新灵感。音乐制作人赵嘉林谈到了这次采风的感受。 其实看到现在我们之前去的一些地方，就是说感觉现在北京的发展不光是从经济上、文化上的发展，而且从各种高科技还有我们的人情味啊，也是更重要。大家汇聚到这样一个城市，给这个城市注入了一些新鲜的血液，然后同时也给这个城市带来了一些新的内容，可以在音乐中变成那种不同音乐风格，每一个行业代表一种音乐风格，比如说餐饮啊，各种高科技文化公司啊，就他们每个代表自己不同的气质，都可以放到音乐里面去做一些结合。 再来关注，今天上午基辅通会通州历史文化展在首都博物馆礼仪大堂举办开幕式。这次展览一是展示北京副中心考古部分成果，二是介绍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地通州的历史文化。展览共分四个部分，展出169组件文物，主要来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展品、通州博物馆藏品和首博馆藏。展览持续到7月22号。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一下路况，京开高速出行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以上路段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爱在你身边。 这是一首很活泼、很活跃、很振奋人心的歌嘛，是不是？而且呢，经久不衰，传唱多年，来自 Stephen 孙燕姿的《绿光》啊。那我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呢？啊，突然是豁然开朗，走出桎梏自己很久的困境，充满力量的继续前行呢？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许呢，就是给了我们这样的动力，告诉我们只要坚持，前面就一定会有光芒在等待着我们，是吧？好了，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送给所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它不单纯是一首快乐的歌，更重要的是一首给力的歌，是吧？好了，那我们就继续听歌吧，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蒋湘琴。 Power Music 新能量单曲推荐。 我的名字是焦麦琪的第一首个人原创单曲，他希望通过这首歌打破大众对95后浮躁冲动的印象，歌词里写满了他对青春的思考。在死缠烂打的青春里，你在挣扎什么？是留下还是离开？是懂得还是舍得？是百无聊赖还是时光可人？心之所向，心存期待，这是少年的呼唤。我是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焦麦琪《我的名字》。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不屑他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于你。 我会懂得舍得记得你是我是你的。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我是春辉。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在我的耳边，今天路过这个商场的时候呢，突然想到了这样一首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的脾气啊。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再熟悉不过了，是应该是在2009年的《没那么简单》，来自黄小琥，就至今呢仍是各大 KTV、各大商场经久不衰的曲目哈。那今天我想推荐这样一首歌曲的原因呢，是因为我想说，别人说的话可能会引起我们很多情绪的变化，不一定真的想让你生气，所以呢，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面对别人的宣泄，我们一定要淡定。有的时候呢，需要我们随便听一听，自己做最后的决定。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起，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曾经伤心，但却最动心的记忆。 OK， 来自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来送给大家了，是吧？任何事情都不会那么简单的，然后呢，看上去很复杂，但是它是有一个规律可以遵循的，不管是我们的亲情、友情、爱情，还是我们的工作、生活，还有运动等等等等，都是从简单的规律当中，然后呢，来突破那些复杂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当你找到了这样一个规律的时候呢，你就一定能够成功了。好了，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为你安排的是来自大张伟带给我们一首歌曲，叫做是我就不爱唱情歌。我真的想说不爱唱就别唱呗，但是这样的一首歌真的还是情歌哈。好了，那希望这样一首歌能够带给你更多的快乐。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你却忘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为你我想点把火。节奏就换了，爱来爱去差不多，活该我就愿寂寞，是你让我心花了。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你却忘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为你我想点所措，你不愿忘我，我紧握心啊，一温柔间节奏就换了，爱来爱去差不多，活该我就愿寂寞，是你让我心花了。心花了，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你却忘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对你我想点把火，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